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遍你场景戏，就能一下出现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奇门遁甲于2017年12月15日上映，是由袁和平执导并担任武术指导，徐克担任监制与编剧，大鹏、倪妮、李治廷、周冬雨、伍佰等人主演的国产古装奇幻电影。早在1982年，袁和平就导演过一部同样名为《奇门遁甲》的电影，开创另类武侠之风。时隔30多年，新版《奇门遁甲》有了新的故事和内涵。影片讲述了在一个妖孽横行、乱象频生的时代，世间即将面临惊天浩劫的故事。那么您看过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欣赏的是国产影片《奇门遁甲》的电影故事。本片是袁和平和徐克继24年前黄飞鸿之铁马骝后的再度合作，最终收获了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影片充斥大量的特效场景，还融入了诸多传统文化内涵，充满新意。片中的演员们也可谓是十分敬业。男主角大鹏在拍摄过程中被连着扇了30次耳光，而且患有恐高症的他拍了吊威亚的镜头，结果呢却被删除了。女主角倪妮和周冬雨更是都有扮演丑八怪的片段，不惜是自毁形象。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外星妖物侵袭而来，江湖上精通奇门遁甲之术的神秘组织雾隐门挺身而出。雾隐门习阴阳八卦，研天文地理，精通奇门之术，行踪隐秘，保卫人间。 奇门遁甲之学始于上古史外之篇，其中虚实之处所知者流光世事。奇门今人解作时辰方位，用以趋吉避凶，而遁甲则据我等之见，乃隐藏于奇门一盘之内的无穷力量。宇宙至远至微，各自牵引，因果循环。穷我雾隐门世代之力，必取得遁于奇门之甲， 一遇天外之敌，平定天地苍生。 这一天，雾隐门三师姐铁蜻蜓在开封街头看见了一个壮汉手拿大缸捧着一条鱼，非常的奇怪，就赶紧跟了上去。果不其然，这条鱼竟化身成妖，吃人行凶。一番斗法之后，铁蜻蜓抓住鱼妖并带回雾隐门，同时还带回了鱼妖留在外号大鼻毛的风尘女花想荣处等人来取的画卷清明上河图。可是他并不知道，这成了雾隐门大难临头的开始。雾隐门的大师兄人称老大告诉铁蜻蜓说，雾隐门情势严峻。 不妙， 全套 想灭我雾隐门的妖人又来了，那鱼是故意让你抓回来的，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找到我们隐藏的地方。我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气场，派他来的妖人能量很强，他们已经感应到这鱼所在的位置。这么强，地洞仪有感应。 这时地洞仪龙嘴里的铜球掉到了龙爪里。 来得这么快， 是他们吗？ 因为事发突然，化妆潜伏在城中的各位雾隐门门人收到铁蜻蜓发出的暗号，纷纷从各处前来聚集。 我们一直怀疑两天前的天火跟妖人有关，想不到来者比我们还快。我们还没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要在半个时辰之内转移阵地。 老大呢？ 老大已经快马加鞭赶去洛阳。 我此行的目的是找办法对付强敌，虽然按奇门方位我们找到遁甲所在，但打开遁甲之门需极大能量，所以前掌门立下遗旨，命二师弟根据他留下的线索去寻找可以打开遁甲的新掌门。可如今音信全无，看来雾隐门这次对抗妖族实力不够，所以我要去找兵器搜集奇人神算子。他在洛阳茶楼中收到一个箱子，箱上著有兵器名称，竟然是传说中的神器御神戟。此物如果依照传说，威力巨大，他也许能帮我们对付当前的敌人。 以免天机外泄，我们用暗语。 说完，铁蜻蜓部署行动和分工，然后大家各自出发。可这时的长安城内，外出寻找新掌门的雾隐门二师兄诸葛青云却遇到了麻烦。他在号称天下第一医的金石堂装作眼盲，声称前去学医，却被金石堂误以为是奸细。堂主郭大师还准备对他进行人体分割疗法。 什么是人体分割疗法？请解释一下，也许我能给点意见。 站在您身边的他们都是转绑别人移植私肢及五脏六腑的高级医师，咱们正在研究把人切开再组合看是什么结果。 这个就不用研究了，我在这方面很有心得。你看，这是我研究过的病例。 屠刀了、 看是你的。本来手无缚鸡之力，经过我的改造之后，他不仅可以一边做家务，而且另一只手可以举起十个大汉。再看这个男的，他 这是花的，咋都行。这人四条腿还是人吗？你太不老实了。 那他们像高级医师吗？ 他不是瞎的，把眼睛摘了。 继续交流， 保持开话题。你真能把人弄成那样？ 从未失手，请一位老师上架，立刻表演。 如果失败呢？ 失败就把他埋了，然后报官抓我。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警师堂吗？ 据说是因为您的医馆收治了很多怪病人。 你只要把我们一个怪病人给医好，我就收你为学生，算你正式入门。 太好了，馆长，您这样做太合理了。 如果医不好， 你就给我做人体分割实验。 请赐一病人， 自己挑。 诸葛青云将计就计，竟然找到了胳膊上有独特标记的新掌门小圆圈。小圆圈身材娇小，单纯可爱，却在误食辣椒后突然变成凤凰，失去控制。诸葛青云赶紧掏出银针，射入凤凰心脏，小圆圈这才变成圆形。而就在这时，开封惊现异象，地表坍塌，铁蜻蜓等人怀疑妖人的目标不是雾隐门，而是太祖庙，下去查探。在地下，他发现了一个古老且巨大的伏妖阵，刻有雾隐门的标记，而铁球中的妖物仍有异动，散发着红光的妖人赤目想要放出铁球中的妖人白虎，却不料白虎只是假装被封印。铁蜻蜓等人想要杀死两妖，却无奈实力相差巨大，身负重伤。铁蜻蜓被白虎捉住，命悬一线。与此同时，开封府捕头刀宜长为了知道是否有人生还，也来到地下。他力大无穷，救下了铁蜻蜓等人，却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几人艰难逃脱。这时诸葛青云也带着小圆圈与众人会合，告诉他们小圆圈就是新掌门。 你的任务是帮大家找新掌门，你看看你带了个什么东西回来。他是只妖物啊，诸葛青云，你弄错了吧。 好吧好吧，让你看看小圆圈。 啊，果然是掌门的印记。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吧？是我吧？ 是。 这印记哪来的？ 不知道。 你为什么在金石堂？ 我不知道。 我都问过他了，他什么都不记得。 你家人是谁？在哪儿啊？ 他就是我家人。啊，好好抱。 给我抱。 这个小什么圈故意隐藏身份，装傻卖呆，当我们是什么？跟着我们？我觉得不妥啊。 不妥， 不妥， 不妥， 不妥， 很不妥， 很不妥， 不妥。哎，那他呢？伤得这么重，不理吗？ 丢他回补房。 他伤成这样，而且还救过我们。 他这算是功赏，把他丢回补房，他还能领着俸禄慢慢养伤。还有那个来路不明的小妞，他从哪儿来，就让他回哪儿去。 喂，小圆圈身上有掌门印记，跟他不一样。哪儿就来路不明了？ 诸葛说的有道理，况且外面这么乱，她一个小姑娘，你让她去哪儿啊？ 我哪儿也不去。 好啊，留下可以。嗯，但是， 怎么？ 绑起来！嗯， 小圆圈呆傻的样子令大家无法信服，大家是议论纷纷。 你看三姐，平时这么精明神武又大气，其实骨子里还是很小心眼的。 其实我也不觉得小圆圈是装疯卖傻，他是真的傻呀。 这个真的傻，可能是我们的掌门呢。 你说二哥是不是找不到掌门，找个小妞回来冲洗啊？ 哎呀，如果真能冲洗就好了。现在里面是阳光普照，外面是愁云惨雨啊。 他们把刀宜长送回补房，却看到他被补房的人丢在街上。重情重义的雾隐门妻子只好将刀宜长带回疗伤，随后铁蜻蜓和诸葛青云找到了老大留在大鼻毛身上的消息。 老大离开前说是会把信息留在他身上。 老大的声音， 历来无人知道妖人隐身人间多年，与我们相处安然无事。最近妖人有变，与妖兽怪力使唤，留清明上河图给大鼻毛，至于传递给谁还不知道。同时御神机在洛阳出现，号称要等待五大掌门合力打开见证，这不是巧合。上河图和御神机可能相互有关，局势紧急，就待新掌门解除此次危机，我等尽快会合共商对策。老大留言终止。 留言到此结束，信息将在你们数到三之后自动删除。 三， 坚持。 哎，你们 听完，他们决定前往洛阳与老大会合。可是没人知道御神机其实是妖人白虎设下的圈套。龙门石窟内，五派掌门在老大假扮的神算子的召集下汇聚一堂。 五大掌门都来了，十分准时啊。姚川中的神兵之气御神机竟然出现，就在我的身边，各位亮相吧。府中堂门，大理典藏派，罗湖峰七色地狱，西域昆仑派，天下第一帮会丐帮。 说一大堆，就我们五个吧。把那破玩意儿拿出来，让大伙儿消遣一下。 据说此物威力巨大，死如排山倒海，强能开天辟地，真假如何很快便知。不过这么厉害的东西交到老夫手中，此人到底是谁，用意究竟为何？ 五大掌门各显神通，御神机也展现出不同的神力，一时间风雷电火，让人眼花缭乱。 为什么五大掌门的武功会是打开御神机的方法？ 对头，我们每一个人跟御神机都有关系，唯独典藏派掌门啥事都没有做。 本派能点化此物，当然有应用之法，给我便知。 慢着，我一早就感觉到你身上隐藏一股和鱼妖一样的气场，你跟开封府那头鱼都是圈套。谁派你来的？目的何在？ 你不是神算子，你是无影门的人。 不错，他不适合这种场面，我替他来拜会各位。 原来典藏派掌门是由红妖赤目幻化而成，这时白虎赶来控制住五大掌门，让他们听从自己的命令。他设下御神机的圈套，就是要招五大掌门来做他的奴隶。而此时铁蜻蜓和诸葛青云一行途经沙漠，遇到沙暴，找到地方暂时躲避。一行人重新上路，终于来到洛阳城。道一长前去道别，却意外被小圆圈复原了断肢，恢复正常。然而使用这种技能对小圆圈有很大的损害，他受了很重的内伤。赤木和白虎感知到雾隐门加入了新的力量，也就是小圆圈，为防止雾隐门打开遁甲之门，想要除掉这股新力量。这时众人发现了老大留下的记号，正要前去，五大掌门中的唐掌门却追过来，他的武功高强，打伤了很多门人。刀一长为了保护大家冲到最前，却意外发现自己武功大增，轻而易举就打死了唐门掌门和随后赶来的昆仑掌门。铁蜻蜓和诸葛青云在逃跑途中遇到前来接应的老大，跟随的离开。可此时最后一位掌门八臂猿赶到，想要独尊的他先是杀死了不老阎王，随后又重伤老大、诸葛青云和铁蜻蜓三人。小圆圈看到这一切备受刺激，悲痛欲绝的他发出一声怒吼，用极强的内力杀死了八臂猿，自己也是奄奄一息。不知过了多久，诸葛青云苏醒过来，发现身旁的铁蜻蜓和老大也都转危为安。他看着倒在旁边的小圆圈，明白了一切，是小圆圈消耗自己的力量救回了大家。这时抱着小圆圈的诸葛青云进入幻境，见到了雾隐门的黄商掌门。 诸葛青云， 黄商掌门。 雾隐门源自皇帝大战妖族蚩尤，皇帝用奇门方位之地，但妖族来自天外，只得借遁甲之力取胜。但其后本门失去打开遁甲之力，致妖魔横行无忌，雾隐门日渐式微。妖人力量宏大，可复原生命能活数百年，历来潜伏大地，就等我们慢慢消失，到时一统天下，扭转人间。雾隐门为天地苍生，必然要找到一条活路。我们穷极一生寻找的遁甲，竟然藏在这小孩体内。我把能打开遁甲的元气灌输给他， 以他掌巫医一门，必能保卫人间，借他的身体重现奇门遁甲神威，所以我在他的手臂上留下了我的印记，指引你找到他。 掌门，掌门， 少爷，少爷，少爷， 忠儿哥哥，我们好久都没抱。 说完，小圆圈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停止了呼吸。大家聚在一起为他立了墓碑，老大铁蜻蜓、诸葛青云三个人分得小圆圈的力量，功力大增。同样分得了小圆圈力量的刀鱼城加入了雾隐门，终极对决一触即发。老大铁蜻蜓、诸葛青云、刀鱼城四个人与赤木和白虎两妖交战。赤木与白虎见自己逐渐落了下风，于是将彼此手中的御神机部件融合，赤木的力量大大提升。眼见雾隐门四人危在旦夕，这时小圆圈化身为凤，再度涅槃破土而出。他假装自己被赤木抓住，白虎急忙赶来帮助赤木，二妖同时向被夹在中间的小圆圈发出致命一击，小圆圈却在此时挣脱，最终二妖死在彼此手中，灰飞烟灭，一切终于告一段落。小圆圈也浴火重生，回到大家身旁，成为新任掌门。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又是清明上河图。 你说的没错，这幅图还有延续。清明上河图分阴阳两卷，这是我在画家张泽端那儿找到的另外一卷。 清明下河图，把这两张图合起来看看。 天降赤木，白虎出土，苍穹开窍，重建领主。 看看还有什么。 那个发红光的天妖就是赤木，他的目的是想复活他们的领主。 藏在人间的天妖想把图交给赤木，如果他们的领主复活，我们未必够力量去跟他们对决。掌门，你能找出他们领主的埋葬地点吗？ 据图所示，是盘古墓。 战斗仍将继续，雾隐门任重而道远。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奇门遁甲》。影片的监制兼编剧徐克曾经幽默地说，部分西方观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多来自武侠电影，但是因为近年武侠电影的常规化，造成西方观众感觉中国武侠电影的创意匮乏，所以这一次引用了奇门遁甲这个亘古以来难解的玄学题目，想要带领观众去开启新类型电影的另一道门，同时也让西方观众耳目一新。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伍佰、大鹏、李治廷演唱的《谁是老大》。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不幸的人也许流浪过一生，空地复健笑里惨淡，良心。